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丰子恺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过年》。从丰子恺的笔下，我们可以知道，旧时过年并非如现在只集中在三两天，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从腊月十五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下面为大家诵读在这篇文章当中，丰子恺先生写的初五到正月十五期间的过年的故事。初五以后，过年的事儿基本结束，但是拜年、吃年酒、酬谢往还也很热闹。厨房里年菜很多，客人来搬出就是。但是到了正月半，也就差不多吃完了。所以有一句话，拜年拜到正月半，烂糖鸡屎炒青菜。我的父亲不爱吃肉，喜欢吃素，所以我们家里大年夜就烧好一大缸萝卜丝油豆腐。油很重，滋味很好，每餐盛出一碗来，放在锅子里一热，便是最好的饭菜。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种好滋味，但是让家里人烧起来，总不及童年时的好吃，怪哉。正月十五在古代是一个元宵佳节，然而赛灯之事久已废止，只有市上卖些兔子灯、蝴蝶灯等，聊以应名而已。20日，各店照常开门做生意，学堂也开学，过年也就结束了。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嗯，全老师，今天的天气是比较阴沉的，大家都在猜会不会下雪呢？我不知道在这个时段里边您给大家带来哪些天气方面的提示。 北京呢目前来看呢不会出现降雪天气。 嗯， 主要原因呢还是空气和水汽的这种条件啊不足。今天夜间虽然预报了山区有零星小雨，这个呢影响并不大。主要的呢就是北京以及河北的平原地区啊，还是这种雾霾天气笼罩的那种状况。这种情况呢明天呢还会延续，但是到明天晚上的时候呢，随着北方的这个冷空气的到来啊，这个能见度啊会逐渐的变得清晰起来。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明后两天啊，内蒙古的东部到黑龙江、吉林以及啊辽宁的北部要出现大范围的降雪。那么3月3号到4号的时候呢，上述地区还将出现一次降雪的过程。在这几天呢，像长春啊、哈尔滨等机场啊，可能会出现航班的延误。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了解啊航班的信息了。另外呢，明天开始啊，黄淮地区啊就有小雨了。那么江南地区呢，将出现这种明显的降雨。从这个湖北的宜昌到武汉，一直到上海啊，也就是沿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会有啊中到大雨。那么3月份的1号和5号，南方这种阴雨天气啊还将持续。在这个降雨间歇的时段呢，四川的东部、江淮、江南地区呢。还会有大雾的天气，这个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是呢防雨，还要防南方啊会出现一些雷电的现象，同时呢还要防范大雾天气啊对交通的不利影响。主持人， 谢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苗山在年后又一次来到环球旅行家了， 开心呐！ 我记得上周咱们在周四的时候就跟大家汇报过旅行情报。 对，一到这个环球旅行家的板块一来代班，我就觉得我坐地日行80000里、 又出去了， 感觉又走了。 确实，在某一个时段里面，我记得苗山给环球旅行家出了很多很多力啊，因为每次的旅行归来，几乎都要在环球旅行家当中有至少一次的讲述。 我以后还可以继续出力， 就是得有时间出去啊。 这个一下我无言以对。 现在确实是到了年后，大家收假之后啊， 对， 这个都比较忙碌， 对， 所以呢，在今天环球旅行家我们的环球趣闻录里，也希望给您刚刚开始的忙碌的新一年的工作带来一些乐趣。首先环球趣闻录我们今天要说的事情呢，当然还是跟旅行相关。这个旅行的计划呢，有时候有人说啊，从你出家门那一刻，其实你的旅程已经开始了。有人也不这么认为，有人觉得啊，这个你室内交通还是比较拥堵嘛，到了哪儿才开始呢？你登机之后就开始了啊？ 是吗？其实对我来说，开始的更早一点。 哦，是什么时候？ 从计划行程开始 啊。 我每次旅行之前， 是买机票就已经开始了。 对，我最兴奋的时候是做计划、做攻略，然后呢，什么中间这个车怎么转呢、火车怎么倒啊、酒店怎么定啊，特别有乐趣。真的，这个机票时间一到要登机了，感觉哎呦，已经快完了。 哎呦，好。这个经常旅行的人，他这个观念是不太一样啊， 就是刺激，你知道前面特别刺激 啊、其实都是这样，就跟有的人说盼放假一样， 对， 盼放假你是盼的那个时候啊，其实你觉得最煎熬，但是你后来想起来那段时间最好啊，因为马上就放假了、 听上去怎么跟爱情差不多呢？就是还没得到，但有机会得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环球趣闻录啊！今天环球旅行家，我们先从一个小小的金句开始说起。什么样的金句呢？我们说每次这个人啊，在你刚才提的计划呢，有的时候会有变化。 对， 人的情绪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计划当中某一些地方出现了小小的偏差，或者说你没有能够实现自己一个小小的愿望，这个时候呢需要语言的抚慰， 没错， 需要这种慰藉。那么在我们旅行途中呢，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来自服务人员给你的这种言语的慰藉，什么样的人可能对你的这个安慰或者说对你的这个刺激是最大的？我们在飞机上有时候会听到机长广播。 哦，机长说话那是最重要的了 啊！ 当我觉得这个有点气流有点颠簸的时候，如果机长一说不用担心各位朋友，只要你系好安全带一切都会顺利的， 对，我会带你飞到目的地的。 对、 机长确实是那个声音越踏实你的心里就越放心， 对，没错， 是吧？那很多人坐飞机呢也会紧张，我们知道恐高症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机长呢就擅长用他的语言来让大家放松你的情绪。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长？我们来看看在网上有一个问题啊，让大家回答起来特别的热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机长对乘客说过的最酷的一句话是什么？ 哦，大家回忆一下，对吧？ 对， 就是在旅程过程当中，尤其在飞机上的时候， 你的机长， 对，你碰到的这个是不是一个风趣幽默的机长呢？ 对，会不会说一句话让你觉得特别的酷？哇！瞬间爱上。 嚯、你看这个杨格雷格里就说，他曾在乘坐飞机的时候遭遇恶劣的天气，这个飞机剧烈颠簸，当时呢机长的一句，现在你们知道为啥航空公司出大价钱雇我们了吧， 让这些乘客们在笑声中得以放松。 厉害，这确实是高级的进去， 对，是很高级 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这样的话呢会让你放心；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哎呀深思好半天。 嗯， 马歇尔·卡普说自己遇到一位机长，在飞机颠簸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航空公司啊，我们每天必须参加飞行考试，有的时候考题比今天难得多。 就不用担心了，我更难的情况我都应付过，我还怕这个吗？ 对，主要是我要听到他们用英语说这个话的时候，得想一会儿才能明白说什么。 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我们中文吧，听上去就比较的正经。 哦， 其实真的，就语言， 就 是说那个音调， 严肃一些， 音调上。有一次我坐那个船游轮的时候，那个其实那个算 captain 船长吧，他在这个广播里就说 ，Well。啊，这个天气不错啊！看小鸟飞过去，哦，天哪，把我的舵都打了一下。但是放心吧，我不会把这个方向找错的。但是我也保不齐，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他是用 英语 说 的， 嗯， 但是由于英语的那个腔调，就是不像我们中文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出的，它的单词大概连接音比较多。 跟唱起来似的。 对，所以特别有意思。他基本说的叫 Well, it's really nice, but it's really nice today. It's a sunny day. 阴阳顿挫更有意思。所以每一种语言，由于它这个语言的特殊性和特色，或表达的效果也不一样， 情绪会不一样。 对， 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列举的金句啊。 嗯， 说有一些乘客呢，在飞机上呢会疏忽某一些安全的要求，比如说系安全带。 安全带，嗯， 这个有一位网友叫做安吉塔古普塔，他遇到的机长有一句话就提醒了所有的人关于安全带的事儿。这个机长是这么说的：请各位检查一下谁丢了钱包，既然现在我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让大家把手放在了你们的衣服口袋上，那现在就请大家系上安全带吧。 嗨，同一个位置是吧。 对，这个倒是不失幽默的，而且呢很放松的提醒你。 对 啊， 还有一些网友们就说呀，一些机长故意说话大喘气来这个逗笑乘客。 机长大喘气儿。 对啊， 我想想，我们原来说过那个大夫大喘气儿，完了，拿着你的检查单就说完了，现在这个不戴老花镜已经看不清楚了。 嗨，不是我完了。 会大喘气儿，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机长怎么大喘气儿。 这个英国的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直飞一架清晨起飞的航班的时候就广播道：“早上好，告诉大家吧，这是我第一次开飞机。” 我的天哪！ 等一会儿又接着说：“是我今天第一次开飞机。”其实我们在中文里可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英语里今天是在句尾的 后面，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今天是我第一次开飞机。”喘一口气，今天， 今天，对，这个还有的时候呢，在航班飞行途中呢，机舱灯亮起来的时候，扩音器会传来机长的声音啊。这个有一次呢，有一位网友就说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个机长的语调非常深沉啊：“亲爱的乘客们，我很遗憾地向大家宣布，由于出现了机械故障。”当这个乘客已经完全失控了的时候， 啊，是不是出现气流了？ 机长说了。由于我们的咖啡机出现了机械故障，今天早上无法提供热咖啡了。 哦，你是这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没关系，就是咖啡我不喝了，没问题。 我这一趟我一口不喝都行。 而且他如果不是这么说的话，如果喝不上咖啡，可能对于西方很多客人来说，大家会抱怨的。 这叫什么？把致命打击换了一种方式。 对，大家觉得哦，没咖啡就没咖啡吧。 这最重要都是对比出来的啊。刚才提到的机长金句，是不是让你也回忆起来了你在飞机上遇到的那些，不论是机长或者是空姐说的那些个金句？ 嗯，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的环球趣闻录。说了，这个飞机呢只是出发的第一站啊，我们要到世界各地的目的地看一看。接下来我们马上停留的这一站是迪拜，据说迪拜又有一个世界之最开张了。 嚯， 啊，我经常会提到迪拜的世界之最啊。现在据说他们又有一个世界最高的酒店开张。哎，那些年不是已经有一酒店是最高的？ 人家现在都不跟别的国家比，人家自己跟 自己 比，人家标志性建筑物一个建一个，那个大相框，前些日子咱不说的吗？ 嗯， 这人家酒店又来了，目前全世界 节节高是吧？ 对，节节高，步步高。目前全世界最高的赫沃拉酒店已经在2月12号正式开始运营了啊！ 哦，上个月开始了。 这个酒店高356米，有75层高，是一座闪闪发光的金色建筑。酒店有528间客房，4个餐厅，设有室外的游泳池、健身中心、豪华的水疗、名牌服装店，还有一些休闲的购物设施。 嗯，我们提到这个赫沃拉酒店，它是以1米高的优势 啊，比原来那个建筑高了1米，击败了前冠军 JW 万豪侯爵酒店，也是他们当地的啊。这个迪拜呢，据说在2020年会主办全球贸易博览会，那有关方面希望在那一年之前呢，每年能吸引2000万游客到迪拜观光。现在数字已经够大了啊， 数字够大了。我其实不太敢去。 为什么？ 太高了。 啊，你说酒店高啊？ 对，没什么安全感。 刚才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原来那种意识是说，哈利帕塔他那个酒店，其实他那个酒店不是在最高，对吧？那个只是建筑最高， 建筑物。 所以刚才一提这个，哦，这个概念就清晰了，是说我们提到的这个赫沃拉酒店，它是整个的高度是酒店高度。 对，因为以前我们提到的一些楼，可能整个建筑里面包括比如说写字楼 工作用的呀，或者酒店呐、还有其他设施， 甚至还要加上上面那天线， 对，都算上。但这个咱们刚才说了，这栋建筑就只做酒店用的， 没错， 对吧？ 哎，说了啊，刚才这个迪拜的世界最高酒店，各位可以去尝尝鲜了。环球趣闻录，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刚才说过了酒店，接下来来看看乐园。 对，咱从这个，哎，地理我还不好，没事还引到这儿来。咱们从迪拜去欧洲看看。我本来想说 这不是必经之路吗？很多人去欧洲的时候其实从迪拜过， 还真是转机， 对吧？ 因为就是迪拜当地很多的航空公司相对是吧，燃油税要便宜的多，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省钱的办法。 对，我们要说的是欧洲的巴黎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在这两年呢，因为咱们国内上海的迪士尼呢其实挺火，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很高。这个春节我记得我们的同事当中有人带孩子去啊，说人满为患呐、 挤不进去，是不是、 说下着雨啊，依然有好几万人在园中 啊！就是天气条件无论是多么恶劣都不会影响大家去。 你猜是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早就预定好那个票了。 嗨， 没办法， 不退不换是吧？ 这个迪士尼乐园呢，来自巴黎的啊，这家度假区的董事会主席，他前不久呢在日本举行的迪士尼全球粉丝大会，他们叫做 D23 啊博览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说巴黎迪士尼乐园呢计划新增一个主题园区。什么样的主题园区呢？是有一个叫做漫威的主题园区。 哦， 这两年在全世界是如火如荼的开展漫威的扩建工作。 美国队长他们都是漫威的吧？ 没错，你认识的就是他是吧？ 这因为我当时吧，每一次得想想，在美国的动漫人物分两个系列， 哪个是 DC 的，哪个是漫威的？ 对，一个系列是超人，那个系列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美国队长啊， 对，你记 蜘蛛侠呀， 超扁。 哦，超扁， 超扁，神奇女侠， 对，钢铁侠是吧？ 钢铁侠是漫威。 哦，漫威，对，就是漫威的嘛。 对， 钢铁侠， 超扁是那个 DC 的。 啊 ，DC 的， 就是超人和蝙蝠侠。 反正侠们基本上都是漫威的， 不一定。 哦，不，好嘞。 这样，我们有机会让苗山代表环球旅行家去一趟巴黎迪士尼乐园。 真的耶， 我好期待。 这样的话你就分清楚了，他们那儿要新建一个漫威的主题园区啊，说届时呢参观者不仅能够看到你刚才提到那些超级英雄出现在现场，而且还能跟他们一块搭乘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这个过山车就是漫威主题过山车。 哇，真棒。 这个董事会主席说了，新园区全面改造现有的摇滚过山车，到时候你就可以跟钢铁侠或者跟反正复联当中的任意一个队员来一起乘坐，享受高速超级活跃的探险。 这个巴黎的迪士尼乐园今年7月还将开展超级英雄漫威之下的主题活动，让游客呢在园区内与美国漫威漫画公司塑造的像刚才提到的美国队长啊、蜘蛛侠这些超级英雄亲密接触。这些人物呢到时候还会登上现场的舞台，利用最新的特效技术演出。这个欧洲迪士尼公司的总裁就说，希望巴黎的迪士尼乐园的新增项目可以给游客带来全新浸入式的超级英雄体验，增加迪士尼度假区的总体吸引力。 说了这么多的这个超级英雄，都甭管是 DC 还是漫威的了，你说一个，如果让你跟他同乘一辆过山车，你愿意最愿意跟谁？ 我想跟小罗伯特·唐尼。 钢铁侠？ 对。 为什么呢？ 帅呀、 啊、哦，是这个原因啊、 哦、对 啊，喜欢这个大叔范儿的哈。 我都可以，其实 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还是愿意跟蜘蛛侠。你猜为什么？ 为什么？ 蜘蛛侠在危难时刻他可以挂得住。 哦，你还是觉得这个过山车不安全是吧？ 你不知道我是恐高症患者吗？我们听首歌啊，今天的环球秀路还在进行当中。 Good time. 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好，刚才我们跟着这个钢铁侠和蜘蛛侠一块儿坐了一趟巴黎迪士尼乐园的漫威主题过山车。 对， 你刚才提到的是在今年的夏天七月份， 对， 就会有一个漫威之夏的主题活动。 没错，喜欢这漫威的复仇者联盟的迷们，到时候就可以到时候赶个集哈，算是。 嗯， 其实这个迪士尼全球都有各种不同的主题。我记得前两天采访了一个嘉宾，还给我讲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哈利波特主题的。 哦，佛罗里达州，你指的美国本土了？ 对，然后他们就基本。花了那个嘉宾就跟我说花了好多钱买了扫帚， 嗯， 魔法棒，还有尖顶帽，哦，回来之后相当的后悔。 这个人家就是靠这个赚钱的嘛，周边嘛。 对， 不过这个复联的影迷们好像在这两天就会迎来黑豹了吧。 对对对， 没记错了吧，是吧？啊，黑豹就要来了， 马上就要上映了，3月12号好像是。 但是你说这个像这种叫主题乐园，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人去是冲着另外一件特别让他着迷的事情，就是遇到明星， 我偶遇是吧？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比如说在美国的环球影城， 嗯，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人物各异，这个造型的其实是模仿者。 嗯， 那但是呢，在洛杉矶那边，你真的有机会可以在路上偶遇明星。他们 因为很多艺人就住在那儿， 对，他们会列出很多地点来，就是偶遇最佳偶遇地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偶遇明星到底在国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自英国保险比价网站的去比较这么一个网站，通过分析全球最大影视资料网站，就是 IMDB 啊，它那个影视作品的取景地的数据，列出了一个入境最多拍摄地点的榜单，据说呢，帮你可以偶遇明星。 哦，就是这个榜单上面出现的地方，通常会容易让导演选 做 取景的地方。 对。 所以你在那儿不得不碰见明星，明星不是自己溜的，而是去那儿工作的，哎，而且一待就待一段时间。 那时候他也跑不了。 哎，对，挺好。 这个榜单的前十位当中有9个就都是美国的拍摄地。 嗯， 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数据统计，是说现在由于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些拍摄条件、地点，包括一些拍摄的门槛的高低，所以呢，在美国本土，包括在英国本土。都成为了美剧和美国电影的热门的拍摄地。 哦， 原来呢，可能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会更多一些，现在是越来越收缩。 为了省钱，是不是？ 有可能， 不出家门在家里拍。 现在成本都很高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个，就是榜单前十位当中，我们说到的9个美国拍摄地，依次是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这个简直入境的次数太多。 对对对。 啊，还有加州的威尼斯海滩，还有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以及纽约皇后区的阿斯托利亚。还有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再接下来加州的这个就有名了嘛，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 对，这个一般 拍，这不是培养很多明星的地方吗？ 而且就是大部分拍大学校园的那种背景基本都在 这 儿拍的。 嗯嗯， 还有这个纽约科尼艾兰， 嗯， 纽约时报广场，这个点击率太高了。 对， 加拿大的， 纽约时报广场不是刚刚那个唐人街探案吗？ 对对对对对对，咱这个还正在院线呢哈。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嗯， 这个美国纽约的哈莱姆区， 嗯，看来纽约和加州这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能够进入到电影镜头当中地方。 因为总体来说，纽约的这个都市的风格建设也比较洋气，很多的时尚大， 就是，有美国 范儿。对，时尚大都市的现代片儿都喜欢在这儿取景。 加州更好了，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远啊。来回机票报销不多， 对，海滩什么的也挺舒服，适合度假哈。这个网站还评选出了取景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榜单， 嗯， 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 嗯， 中国排在第15位。 哦，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演员参演到美国大片里面，所以他也是。 对，你说的是就是一方面， 嗯， 是说我们可能在拍摄方面呢，因为要加入他的团队里边，那还有更多的反过来的例子。 对， 因为更多的国际的演员们会来到中国来拍戏， 交流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入境最多拍摄地偶遇明星这件事情是由英国的一家网站来分析的， 嗯， 如果让中国的网站来分析的话， 我们是前五名。 中国的地方太多了。 对啊，主要是因为就中国咱们国土面积特别大，你要说偶遇也不是特别容易，咱偶遇本土明星都不是那么容易，对吧？但是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全球的这些知名的演员都会来中国拍戏的， 嗯， 因为我们又有自然风光， 嗯， 又有大都市的风光，这是多好的拍摄地啊。 对啊，所以以后的偶遇榜单可能就最多会出现在中国。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听听这首《姐妹的聚会》，下半时段继续我们今天环球趣闻录。 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桑西一起联手打造了这项旅游服务。 嗯， 这个桑西呢，就是他们家啊，就是其中一个旅馆，他家里呢有一个新的所谓的叫阁楼，就是一个顶层嘛，是吧？ 嗯， 然后里面配备了平板电视啊、空调啊、新的床垫，你听听啊，专门强调是新的床垫， 对，新的 啊，这些东西呢，在普通的我们说在印度的这样的民居当中看起来都是奢侈品 哦，就是说这个条件虽然差一些，但是里面干干净净啊， 而且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平常的民居里面不太会有的。 嗯， 这个比杰说啊，他们在这样的民居里面一晚上的住宿费大概是2000卢比，约合人民币199块钱，基本上就是咱们叫做这个普通的啊这个酒店的 也不便宜呢，其实 住宿费了 是吧？ 是吧？咱们一般说那个比较平价的酒店，商务酒店就差不多是一个价钱， 200块钱上下嘛。 那么这笔钱呢，他们收上来之后，全部交给提供住宿的家庭，也就是说给这些家庭以公益的帮助。他已经从那些希望啊，那些希望邀请客人入住的贫民窟的家庭呢，获得了很多的好处，所以他希望把这些钱呢用于这些家庭本身。 哦，而且他进一步就指出，这个贫民窟啊是真实的孟买的一部分，任何想要了解这座城市的不平等问题的人都需要了解，就是什么样是真正的贫民窟的生活。 嗯， 他认为以其他形式，就是到此一游啊，或者在这拍张照片这些形式都是比较肤浅的。 他希望你们都过来住一住。 对，他认为游客们进来拍一张照片就放在这外国的社交网站上页面，没有真正理解真正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就离开了。 嗯， 所以说在孟买的2000万居民里，大约有60%是住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贫民窟的。这座城市呢，房屋缺稀而且昂贵，即便是最富有的居民都对租金和房价是有怨言的，所以在这儿呢，贫民窟旅游项目呢并不新鲜，但是一直在当地也是存在争议的。 嗯，那么这个争议呢，其实当地有，而且就连国际上的一些机构呢对这个计划呢也提出了批评。来自国际上的一个组织叫做贫民窟居民国际，这个组织的总裁他就说啊，这些旅游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 嗯， 在这里住上一晚上他觉得并没有任何作用，他觉得这里不是博物馆里陈列的物品，也不是动物园里的动物，这是一个社区啊，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那住这一晚上呢既不能够帮助游客，也不能够帮助这些家庭。 我同意他说的。 是吗？你支持这样的意见？ 啊， 是吧？ 你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于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些民居在城市当中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我希望每个人在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可以来思考一下，到底他们的存在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作为旅游，只是提供给游客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它可以存在。 对， 因为很多人是有这个需求。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如果你把它故意的做成一个这样的项目， 对，那就 这就有违你的初衷。 对，如果就是说你就提供一个可能性，如果你想体验，你有这个意愿，我们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不特别大肆的宣传这个事儿有多么大的高度， 而且要把这个事情的标签上贴上一个贫民窟三个字，本身可能就是对这样一个事情它的一种误导。 对，有倾向性，其实是。 好，我们离开这个刚才让人听起来有点不那么舒服的这么一个词语啊，其实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 更多的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就跟啊你们女士相关了。 对， 这个经常会听说有一些这个海滩啊叫做女性度假海滩，在这个海滩上不允许有男性进入，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晒阳光浴的地方有？ 过去多吗？ 哎，现在还有啊。 而且一般这个度假不都是两口子去吗？ 嗯，是啊。 现在有专门给女生开放的吗？ 隔离一下 啊，隔离了。 我指的是某些地方啊，它确实叫女性专属区域。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它真的就是一个女性的或者叫女士的度假村。 嗯，这个女士们的度假时，如果你不想受到异性的打扰，那芬兰最近呢就开张了一个超女岛，也许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好去处。 他们是跟湖南卫视学的吗？ 对。这个打扰这个词儿啊，其实我是觉得它不太准确，翻译到中文来，它不是说真的有人去骚扰他或影响，会是什么呢？我们给讲一下啊，但凡是有男性在场的情况下，就是创办人就说，女性可能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而精心打扮自己啊，所以就不能让自己特别放松享受度假生活。 哦，这怪男的。 我是怪女的自己。你看这么说吧，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咱是5个姑娘一块出去玩，我可能连妆都不化。 就素颜。如果你但凡跟我说今天啊，我们四个姑娘出去吃饭，谁谁谁可能带了一个帅哥一起同行，这个人我可能没见过，但是我可能哎呀，有一个男同学一起走，好好，我得捯饬。 你算是特别诚实的主持人。 我很真诚的。 我能理解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芬兰这个度假村看来，他确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们认为，如果让你彻底放松的话，那何苦呢？干脆就隔离开啊， 对， 让女士专门享有一个度假村。那么这样一来呢，他们就有了这样一个机遇啊。说到的这个度假村的一名人士罗特，跟一名芬兰的男子坠入了爱河，机缘巧合，他到了一个代售的，就是在卖的一个小岛上去考察。 嗯， 考察之后他就决定把这个岛买下来。这个岛的面积大概是34000平方米，其实不大啊。 嗯， 叫做超女岛、啊、 对。 它的度假村呢有10间客房，提供的是水疗、烹饪课、健身课，还有很多的冒险活动，当然只能提供给女性。 嗯， 这个罗特说呢，他不讨厌男的啊，只是希望给女同胞提供一个能够恢复活力的安全的去处。他说女人需要跟与其他同类共度时光啊，就是不要跟这个我们是非同类嘛，我们说的真是哎，这个翻译过来的词语有的时候给你造成误会啊。他就是说希望给女性打造一个乐园啊，他们结伴而来，在健身啊、烹饪等等活动当中，只关注自己。 对，所以其实现在相当于 不关注你眼中的自己。 对，其实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在前两年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很多的人会提起闺蜜这个词儿，对吧、嗯、越来越多的提及，然后现在世界上、就是、 还有电影都拍了几了。 对，然后芬兰现在说明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和自己的同性朋友身上、 嗯、啊， 不要老想着这个女为悦己者容这件事儿、 啊、 对吧， 这件事情是存在的，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是吧，这意思。 对，我就挺喜欢这样的地方的，大家都不化妆那就开心了。 你得多讨厌化妆啊， 懒啊，你知道真的懒。其实有很多女孩都懒，但是都不得不。 哦，对对对，这个招待过自己的闺蜜之后啊，这个罗特，我们说的这个岛的主人，他打算今年7月就让度假村正式开张营业。 好，咱们去看看贵不贵。 芬兰 定起来。 你去过吧，北欧？ 我芬兰没去过，北欧去过挪威，去过瑞典，去过丹麦。 好了，今年暑期你的目的地定了，就是这度假村了。 哎呀，这 超女岛、啊、 难得的假期，我还是想看看哪个地方帅哥多一些。 既然你那么讨厌化妆，那你对整容这件事情可能也有自己的看法了，是吧？ 整容就是看恢复的时间长不长嘛，因为懒啊。 其实啊，现在有更多的一些看法。你看英国的女性的一个新的潮流，就是他们认为何必整容呢？这有个前提啊，何必整容呢？前面有一前提是说，既然有了滤镜啊， 对， 既然可以美拍，为什么还要整容呢？ 滤镜这件事儿吧，就包括咱们手机上很多 APP 软件，在我看来就是自己骗自己的一个，是吧？一个手段。 就是有的事情它可以骗好长一阵子，有的事情只能骗那一张两张照片。 比如说这个消息就来自英国美容整形外科医生协会的消息，他们协会统计显示，英国美容整形手术量2017年，也就是去年，减少了44%，其中呢，这个这是脸额嘛，额部的提拉术减少了31%，眼睑手术量减少了10%。不过隆胸手术没有受到手机滤镜的风靡影响，手术量还比上升7%。 这就说明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让很多英国女性啊不再花钱整容了，所以这个整容的手术量呢就大幅度减少了。 对， 到底是什么才让这件事情减少呢？我们刚才说了，滤镜的美拍功能确实啊在这个方面起到了作用。这个协会说啊，相比起这些烧钱的外科手术，很多的英国女性选择用手机下载滤镜的应用程序，拍摄修饰自己的倩影，然后把图片传上一些社交网站。其中呢，很多人呢把自己的面部线条呢修饰得更柔和了，有些人会把鼻子修得更小巧了，下巴更尖了， 哎， 就是手术都达不到。 哎，他们怎么才玩这个呀？是吧？哎呀 ，out 了， 玩剩下的， 就是我们都玩剩下的， 没有美拍不拍照是吧？ 那现在连美拍他们还后期修片呢、 okay, 咱们现在都是美拍的相机， 一次 相机 这更懒了。 而且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咱们国产手机现在在全世界的手机排行榜占得一席之地， 销量越来越大、 前十位有7位都是国产手机，因为咱们国产的大部分手机是相机自带了过滤的滤镜和美拍功能的、不需要下载专门的 APP 了都。 所以这个看来全世界啊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不过呢就是时间先后的问题啊。 哎呀，我们这个早就享受到了呢 啊。你希望你下次旅行的时候多给这些英国的朋友们推荐一下国产手机啊。 我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其实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 对， 身体的素质最重要。有的时候呢，想起来这个外形的一些美容或者整容呢，不如你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嗯， 身体棒有很多的指标，你比方说你可能心率啊，是吧？ 对，代谢、 等等等等，还有一样，现在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你多长时间没有跑过步了？啊，你跑步能跑多快？我们经常会看到，冬奥会上我们是看滑得多快， 对 是吧？啊， 对。 那在如果是夏季奥运会上，我们会说谁谁跑得最快。那如何让自己跑得更快呢？跑得快其实也是你心率的一个指标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表现。英国北爱尔兰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说，跑步的时候，如果你做如下的表情，有助于你提升速度。什么样的表情呢？现在就是要告诉你啊。你的左嘴角、右嘴角一起向上拉， 那不漏风吗？ 啊、不 会不会漏风啊？ 哎呀，只要没有那个假牙被掉就行了啊！ 我妈打小就跟我说，跑步的时候闭上嘴， 闭上嘴 是不是？ 是有这样的说法？ 对啊， 我还听说过，就是他们说在你休息啊或者干嘛的时候，一般来说不要太就是张开嘴， 嗯， 让气跑掉。 对啊，就是容易喝风嘛。 啊。好嘛，但是英国的这项研究是说啊，如果你在跑步的时候微笑，真的能够有助于你跑得更快。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做了如下的实验，他们招募了24名训练有素的跑步者，让他们在跑步机上跑4组，每组6分钟，每组跑步之间呢可以休息2分钟。 嗯， 跑的人呢还需要佩戴作为采气装置的呼吸面具，以便研究人员测量跑步的时候气体的能量代谢，就是你刚才说漏风了多少、啊？这个研究人员呢让志愿者跑步的时候，哎，或者微笑，并且有意的放松双手和上半身，或者是皱眉头，就是刚好跟微笑相反。 嗯。 然后或者呢是又不皱眉又不微笑，普通的跑。结果显示，跑的时候微笑的跑，使用的能量比皱眉头跑的时候少了2.8%，比普通跑的时候少了2.2%。 使用的能量变少了。 哎。 那岂不是我想消耗？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热量是吧？ 对啊，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在知道，要能量消耗少了以后，你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提供你跑得更快、 哦、 更远， 就可以更快了。 对，研究人员说呢，微笑的时候跑步啊，微笑跑能够少消耗2.8%能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在于微笑帮助了跑步者下意识的放松和降低肌肉的紧张度，有道理吧？ 嗯、有道理，有道理。 因为我们知道，越紧张你越发挥不好。 确实，我们有时候在说做运动的时候，伴有比较适量的呼吸、匀速的呼吸，对整个代谢还有运动的频率都好， 对吧？考试的时候紧张，怎么跟你说的？ 对吧？ 深呼吸， 对， 掐虎口，掐虎口好像是让你胆子变得更大，是吧？ 吃点人丹。反正我无论是微笑还是这个呼吸顺畅，都是为了让你放松下来，对吧？ 有道理。所以任何事情，我觉得不仅仅是跑步，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是跑步，那如果是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上直播之前是不是微笑一下，要是上直播我说话就不秃噜了，是吧？ 那你上一次跑步是什么时候呢？ 哎呀，话说在公元前。真的有时候想不起来了，所以锻炼身体在每时每刻都是必须的，而不是我们告诉你的这个时候。 你看，就是因为像你们这种身材保持特别好，哪怕什么都不干 啊， 你们 有优势吗？ 对，所以就老不去。像我们这种正常吃饭都没多吃都能长2斤肉的人，真的不得不出去。 过完年之后，不知道您体重如何？不问这具体指标了， 我只能说今天早上我刚刚又去跑了步。 谢谢苗山今天加入环球旅行家，我们的 非常高兴。 环球趣闻录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文艺广播马上要播出的是住在876，我是张帆， 我是苗山，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午见。I drank too much. Yeah, call it our temporary crutch. Yeah, with broken words I tried to say, honey, don't you be afraid. If we got nothing, we got us. Yeah, yeah. And if you only die once, I wanna die with you. There's one killing me and